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嚟，都是情商翻阿笋哥做录音。今天我去阿笋哥屋企做录音， 听到啲水声啦。 佢养捻咗两条花螺，好养唔养？屌你老味，唔好养呢咁嘅鱼啊！ 点解咧？ 我嗰阵时喺澳门，人哋送一对七星刀俾我，哇！屌你老味，死伤惨重呢伙计。 系咪真系特登害鸠嚟噶？ 唔关事啊，摆唔得噶啲风水鱼，个缸都人哋送噶。 系啊，屌你未睇啲缸一睇只系贵嘢啦，点会舍得买啊？ 几多隔冷开嘅喂？ 因为咧啲鱼咧，你一唔隔开佢咧，就打到猪西。 喂，唔好意思，我哋一路食紧烟，一路录紧音。好，今日录一集谈风度。 谈风度啊！ 咁啊，话说头先我哋见到单嘢就真系即系几落。咁啊，有个细路女就上巴士，那个细路女系南亚裔人士嚟嘅，咁咧就唔够钱啊，争一蚊。个巴士佬就玩鸠佢啦，屌你老味！咁啊，争一蚊就学人搭车吓，冇钱你学人搭车，系咁玩鸠佢。咁啊，笋哥头先好开，即系。我见佢，我本来揞紧噶啦，顺哥快过我就攞住一蚊俾个小妹妹，咁啊入翻落去。 其实个妹妹就唔系冇钱嘅。 系啊，个妹妹就悭 钱。冇散纸 啫。系啊，因为佢揸住三十蚊嘅，我见佢。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人好得意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搭呢、這个巴士就去呢、這个睇电影节，旺角尖沙咀落旺角。咁咧我咧就八达通冇晒钱。咁八达通冇晒钱嘅时候咧，我就上车。嘟完冇錢啊，屙撚啦，咁啊諗住俾呢個散錢，成個袋冇散紙，咁咧同個司機講，個司機講一句嘢，我唔好意思啊，司機大佬，下個站我落車冇錢，喂唔緊要啦，遲下咪俾翻咯，即係風度有時有啲嘢一兩句説話你可以顯得出一個人有冇教養，有冇風度，有冇即係容忍人哋嘅。嗰、那個嘅胸襟 呢啲，我諗就同呢個教養咧嗰啲嘢都未必拉上關係。即係其實一個人你平時點樣待人接物嗰種基本相處，好基本嘅一啲相處嘅原則啦。即係譬如話你見到細過你嘅人，能力比你低嘅人，你未必會幫助佢，但係你會對佢有多啲嘅憐憫。即係又或者你見到老弱傷殘嘅，你一定係會對佢有多一份嘅同情嘅。即係至少你唔會，如果你要恰嘅話，你唔會恰個跛嘅。 啱，係咯。咁睇頭先嗰件事，我諗翻起你頭先講嗰個女仔係 南亞裔嗰條女？ 唔係。咧、那、嗰個香港蛙艇隊俾個富豪 強姦嘅話，唔係佢識有佢， 佢識有佢係嗰個女仔叫咩名 字？我唔知喎、啊，我哋叫阿 Jan 啦，不如叫 阿 Jan 啊，阿 Jan 啦，咁就嗰個富豪就即係呢個我哋又唔記得叫咩富豪啦， 一週冇露名㗎，冇露名富豪嘅 嗱呢單嘢，我覺得個富豪好冇風度。第一個女仔貪心，呢、這個係真嘅。那個女仔嗱一個佢我睇過張報紙講話個女仔咧就喺酒樓做嗰、那個嗰啲叫知客嘅 喺美心度做 啊咁咧嗰個富豪咧就成日去飲茶俾好多 tips 嘅咁之後咧就叫嗰個女仔嚟佢公司做佢就叫埋佢朋友去佢公司做如果你唔係貪心你唔會咁嗱你如果個男人四十零歲你都會仲相信嗰段係愛情七十歲就一定唔會相信噶。呢、這個是很老實的一件事你不會覺得你七十歲都很有型的是吧 是。 咁你一個為錢一個為玩女。咁去到呢、這個而家呢個階段嗰條富豪就告鳩佢啦就話佢屈佢水啦。其實那個富豪由頭到尾我自己覺得係冇風度。好老實講一樣嘢那個富豪你話個女仔可能諗一啲嘢就係話，喂唔係喎你都可能有身份名譽地位，你件嘢揚得出去你自己都唔掂啊，或者你啲孫啊之類之類都可能點睇你？屌你老尾！而家我揸鎖匙，那個油井喺我隻手裏面你玩女，你啲孫賺你叻仔啦！哇爺，你真係醒目嘅玩靚妹！屌你老尾！你冇錢嗰陣時候，人哋先會笑鳩你嘅啫。乜呢個世界，你有錢黑都變成白，冇錢白你都變成黑。根本個富豪係有心玩完呢條女嘅時候，咪報警拉鳩你咯。等你連呢個反撲我嘅機會都冇，你咪入去監房坐咯。 你其實條女咧亦都有咁講啊，即係處心積慮嘅。 係， 即係點解咁講咧？如果大家有買今期嘅一周刊咧，裏面有講呢個故仔。 啊， 嗰、那個女仔 每次即係嗰條嗰、那個嗰、那個富豪咧，其實咧就每次好中意傳紙仔俾個女仔嘅。 點傳紙仔？ 即係俾啲紙仔佢嘅。咁啲紙仔裏邊咧，通常啲寫法就係咁嘅，就話、是、我咧其實咧就好中意你嘅。係。其實真係唔知點解，即係我希望咧，我中意你呢、這個呢、這個時候唔係一時，而係會係一世嘅。係。咁樣咧就其實佢喺啲紙仔裏邊咧，即係傳達咗嗰啲我會照顧你啊、剩啊嗰啲內容喺裏邊嘅。 唔系佢有照顾佢，佢俾一份工嘢佢做，唔使做嘅有粮出，仲咪照顾你啊？ 纸仔系咁写嘅，佢话其实咧，如果你喺我公，即系我而家心情觉得好矛盾，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入咗去我公司做嘢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嘅关系就唔可以咁长久啦。 系。 咁然后咧，佢话，但系咧，我而家心里边又好想照顾你，我而家内心觉得好矛盾咁样。 系。 今日每一张纸下边都会写咗，睇完即撕。 系。 睇完即撕，即系即刻撕咗张纸佢啦。咁你又見到其實個女仔咧喺佢第一次上床嘅時候咧，亦都拍低咗佢嘅 video 咁樣，即係將同佢同富豪搏嘢嗰啲相嗰啲片就拍低咗咁樣。即係其實你可以咁諗，個女仔咧其實 day one 開始咧，即係其實心裏邊都不懷好意，因為有時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好人同埋一個壞人嘅故仔，呢個係一個兩個壞人嘅故仔。 即系笋哥，你讲埋先。 即系一个两个坏人咧，互相谂计格斗。其实咧就你可以咁睇啊，阿富豪都俾人逼到绝路嘅。 你又错啦，阿富豪。 同埋有人怀疑咧，嗰富豪系董建华喎。 系咩？ 系啊， 阿富豪出嚟做生意做咗咁捻耐，你估佢戇鸠嘅咩？张纸下边写完，睇完即撕，佢一定谂你唔会撕，佢一定系要用呢啲嘢俾你爱你。揸喺隻手度，點解？佢就係想試你呢個人究竟對佢有幾忠心。你唔會待住，你唔會同呢個敵人俾喺格鬥嘅時候，你俾把槍充滿咗子彈，俾佢對撚住你開槍噶嘛？但係點解呢個富豪會咁做？俾一啲紙仔佢愛嚟留翻條證據，就係呢個富豪想動鳩你。我而家擺到門去動你。如果我要傳紙仔，我使乜傳紙仔？我打電話已經冇證冇據啦，公司電話裏面錄唔撚到音噶嘛內線，啱唔啱先？就算內線要錄音，你都要經我批准你先錄到，先可以懟到出嚟啊！我叫嗰啲秘書洗撚咗佢，你已經俾人洗撚咗一條聲。點解係要傳紙仔？就係佢希望你要將一啲嘢俾咗你揸喺手嘅時候，你就會入一局啊嘛。到你而家拎翻出嚟，佢咪話嗱，我當時。我好情深款款噶 ，X 富豪话我已经写啲纸仔俾嗱阿官，你睇佢几捻贱格啊！佢攞翻出嚟啊！ 咁啊，佢讲真拎紧个收细电话出嚟拍嘅晒，难度嘅咁富豪 啱啊！ 同埋有样好笑嘅，个官系咪个富豪？佢话喂，其实你已经 dap 咗几多个靓妹啊？即系佢个问你试过同几多个年轻嘅少女发生性行为？然后咧，姑父话唔讲得唔得啊？ 咁呢啲咪笨柒咯？你直头话冇啊嘛？你话唔讲得唔得？系有律师教佢噶， 系咩？ 你估个富豪傻噶？人哋做得几百亿生意，即系一两日里面可能做几百亿生意嘅人，卖地卖成嗰啲，唔会咁捻戇鸠嘅傻仔嚟噶嘛？点解佢要咁讲啊？就系话俾你听，我成日都同靓妹发生性行为噶啦，我亦都有俾钱靓妹，我冇犯法，靓妹。是咩定義啊？唔係十一二歲啊嘛，佢可能都十九歲、二十歲啊嘛，合法噶。 但我又想問啦，即係點解其實 點解佢要咁講咧？就係我成日都同女仔發生性行為，係呢個女仔有心動我。 唔係呢個我明白啊。咁但係我又想問啦，即係其實咧，即係有錢嘅日子你都唔係美國過啊。係。即係點解會想溝個知客嘅咧？嗱，佢又唔係特別標青樣子。 你去俾心睇下知客啲制服，你先講我聽啦，順哥。 其實呢個都係好咩？ 嗰啲差我屌佢老母！你着条底裤长啲都唔捻掂啊！ 同埋都几犀利嘅喎，佢讲紧佢都七张嘢噶啦，已经七张嘢仲可以同条女发生性行为。 呢个世界上威而光啊嘛！ 系咪真系可以救到个七张岁七十？ 如果你扯到期都得嘅，半软硬状态都 系软硬天师 都会变硬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我觉得香港政府好冇风度。身为一个运动员，佢细个后生好努力去为香港攞奖牌。点解大咗需要做知客食中援？呢单嘢有两个人冇风度，第一个男人玩女人冇风度，第二样嘢香港政府冇风度。你对待运动员唔系咁捻样嘅话，退一役啫，俾份工人哋喺教院捞下。 即係你咁，人哋先會真係擺個心出嚟幫，即係幫你去攞獎牌、啊。 不過其實就咁講啦，即係你話呢、這個你呢、這個就關係到咧香港啊嗰、那個體育政策咧，第一就冇乜體育政策啦。係 係 係。第二咧，你譬如話咧，外國咧嗰個體育咧係以呢個商業嘅運作噶嘛。 係係係。 即係譬如話 NBA 咁樣。 係。 佢一個世界嘅生意嚟㗎。係 係係。 唔使講啦，世界盃亦都係啦，即係嗰啲球隊，你見到個個球星都講緊幾億身家一年嘅，所以其實佢成個根本就係一盤生意嚟嘅。 但係我唔講咁大啊，你講下外國啲運動選手，人都俾翻份工你撈噶。你唔係香港咁撚樣，喂，我有一個老友，即係一個同事，佢話：喂，我想叫個女去學打鼓，我話你唔好去學啊，即係打嗰啲流行音樂嗰啲鼓。佢話諗住入中學嘅時候多啲分，我話你嘥鳩氣啦。我玩音樂咁撚多年啦，你玩藝術香港死撚緊。你個細路如果係打得好嘅，你一翻學學校揾你做 credit 啦已經，哇出去耀武揚威，我哋學校有隊即係樂隊。佢由中一至中五都可能成績優異啊，話俾你聽。到用完你考會考釘咗，踢鳩你走啦，屌你！呢啲好現實嘅嘢，等於跳嗰啲性交舞。你同人性交嗰個就有錢，屌你老尾跳性交舞點樣發達啊？嘥撚氣啦！你唔呃富豪，屌你唔呃幾廿富太，你都唔撚掂當。香港做藝術係揾唔到食，但係香港政府好冇風度咁樣話俾你聽。嗱，而家我屌搞足球隊，搞乜搞咪搞乜，屌你老尾！你叫我去做，你唔俾資源我啊，大哥。 不過又講老實啦，即係如果你諗住呃有錢人咧，呢樣嘢都其實幾等襯嘅，即係除非你真係正得味啦。 我覺得冇得呃，你諗下個富豪根本有所有嘅嘢，你喺佢面前已經係透明度過曬，等於我而家好自殺式咁樣同泰臣話離場拳賽啫嘛，你等同係自殺噶。人哋嗰個有錢佬後面幾多軍師幾多嘅資源用到，你屌你老尾盲無黑塵，你都嘥諗氣啦！你諗住度佢，人哋度撚過嗰啲，你都未撚度過啦，細佬。 即係同埋講真，即係有錢佬，其實我真係聽啲老友講咧，話真係有錢佬，其實冇幾個真係好疏爽。 係好撚孤撚行， 其實好撚多人都好撚孤撚行。 你睇下香港揾到，你唔使睇咩啊！我有好多醫生做醫生嗰啲， 係咪都好撚 好撚行㗎？ 好撚行啊！ 屌你老咩，個老婆跟佢，你跟我好撚過啦。買乜唔撚俾錢買，食乜唔撚俾錢食，屌你老咩！你話九護士都同你去食一餐閒，你得閒食幾嚿水，屌你老咩！佢哋食緊嚿水冧樓咁撚樣啊，大撚到～嘥撚氣啦！我識好撚多都係咁樣。 所以你講緊嗰條女咧，再影印翻喺支票出嚟咧、有啲係兩萬蚊，有啲五萬蚊啊！我諗佢都度過少少嘅。 咪七即係幾皮幾皮咁袋咯。嘥鳩氣啦！ 不過你諗下，對於個低下層嚟講， 幾皮都好大㗎啦。 好大㗎！你一年只係揾十二萬，當你揾到盡啦，係咪？計埋 tips 揾十零萬啦。 係啊，好撚盡㗎啦。 咁然後咪喂，如果唔係多六七皮喎。 係啊，爭好撚遠㗎，一半 爭好多㗎啦！你即刻還清可以買多兩個 LV 啊。係 啊，即係對佢嚟講好撚大彈㗎，單人。但係嗰個女就度一樣嘢，度得戇鳩就係諗住個富豪可能會身敗名裂，人哋有錢點會身敗名裂啊？上法庭露你個名都唔露佢個名啦，你好戇撚鳩啊！啱唔啱先，順哥？ 係佢可以成件事可以保護得自己。 係啊，我有錢， 即係到而家我哋都唔知嗰個係邊個嚟。 係啊，你又唔係啊？你揚撚曬，戇撚鳩，即係你唔好諗住度呢啲嘢同人哋一拍兩散，人哋有錢，你連拍埋去同想同人哋兩散嘅機會都冇啊！戇撚鳩呢？ 錯幾耐？錯幾多啊？今次 唔知喎、冇睇我冇睇啊！ 不過呢啲咁嘅環境，十碌八碌都走唔甩噶啦。 我諗幾碌嘅啫，不過就慘咯，即係自己一廂情願地諗一個計劃出嚟，原來唔係你諗咁樣樣。 係，即係其實佢個即係你睇翻佢封信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得意嘅諗法，即係佢話 啊，唔係佢有一樣得意嘅諗法，就係佢太自負，以為人哋真係中意佢。 其實唔係咯，我諗佢裏邊咁寫嘅，佢話我同佢即係。我上次即系我跟咗你咁耐，你又话照顾我。我同完你上完床之后，然后我咩都得唔到，我好似鸡一样。不过鸡其实系有钱。 你斩个鸡， 然后 呢啲就叫性义工啦。屌你个閪，义工嘅义务俾人斩啊！屌你老母。 系咯，其实可能佢断 Q 计仲着数啊。 啱啊，你直头开宗明义，两千人一 Q。 系咯， 系啊， 任屌啦， 任屌，一日任屌，你两千人一 Q， 嗱，好似妈咪咁咁系，好聪明嘅，嘅七嚿，一千人一日屌， 你仲可以锻炼下自己性技啊？ 啱啊，屌，开宗明月俾你屌啊，都费卵事烦啊！ 跟住然后佢嗰度，佢封信都几绝嘅，佢就话 如果你唔即系咧嗰时候，其实我第一次上床咧嘅时候，我就将啲 video 拍低咗。 啊， 如果即系我而家觉得我乜都冇啦，所以我都可以令到你享受到呢个身败名裂嘅滋味。 你咪摆出嚟啦，我惊捻你啊！我几百亿身家，我话鸠知你摆去 YouTube 啊，你摆去 YouTube 你死梗添啊，细佬，你又唔够姜啊？你自己又曝光啊？啱唔啱先？你有咩身败名裂啊？我。佢話身敗名裂就係諗住，哎呀，俾啲孫俾個仔睇啊！屌你老尾，個孫個仔可能會覺得，哎呀，個阿爺咁撚鹹濕啊，又話撚鄧。我有錢，我條鎖匙仲揸，個隔萬鎖匙仲揸喺我隻手度嘅時候，個仔未接手，佢讚我叻，腦都嚟唔切啦！屌你，你自己真係唔好諗得咁撚戇鳩啊！身敗名裂，你憑乜嘢令人身敗名裂啊？你夠膽擺上 YouTube， 你唔撚使旨意有，即係人哋啊，唔會俾機會你上庭添啊！ 其实有钱佬有咩技术嘅咧？ 冇 冇， 你谂下，顺哥做一个有钱佬，我哋唔系个个都系咁有钱。你要喺几香港有几百万人啦、啊、差唔多系即系我唔知道有几百万人啦、啊，而家有几百万人里面得一两个有钱佬，你谂下当中嘅竞争死几多少人先可以有呢两个人嘅出现？佢哋嘅心机啊，佢哋嘅机遇啊，佢哋侧边嘅资源系几丰厚啊？你要呃佢。 但系点解佢唔去澳门玩一下咁就算数咧吓？ 你估人哋未捻玩过咩？人哋想试下新嘢啫嘛！屌你，人哋玩呢啲系真男人未玩过啫，我谂佢男人都玩过啊！即系玩呢啲有咩所谓啫？我乜都玩一下啫嘛！你估佢未玩过咩？就系人哋玩捻过， 系又试下啲新， 系啊又试下啲新嘢。屌你，佢未捻试过咩？你动我咪告鸠翻去转头咯！你如果摆上 YouTube， 你死咗添啦，啱唔啱先？等于行基定乜鸠嘢啊？烧蓝生维，个个都知嗰个俾人放火噶啦！屌你，蓝生维而家笪地私家噶嘛，行基买咗噶嘛，嗰笪地系私人地嚟噶嘛。你而家又话唔俾佢起乜，唔俾佢起乜，佢咪发烂渣烧捻咗佢咯？佢唔使揾啲乜噶，佢冇风度地揾两条道友。嗱，今日你两条捻样喺度食一条烟，食到呢个火烛为止，你俾2000蚊即刻有人做啦！屌你，啱唔啱先？佢喺度食烟啫嘛，你话佢咩啊？喂，我唔俾喺官地食烟人家，我有整到火烛咩？到佢走捻咗真系火烛嘅时候，喂，系嗰条捻肉，喂，你老友，你有精有句先讲啊，啱唔啱？你要晒够气水，你同有钱人斗冇得斗，即系佢要冇风度地令到你即系要喺一个台阶跌落嚟嘅时候，你冇乜反扑机会。 所以各位听众咧，都系唔好得罪有钱人。 系啊，真系噶。周润发讲过一句说话，英雄本色里边，我有钱黑都啊，李子雄讲嘅，我有钱黑都变成白，你冇钱白都变成黑。好啦，今日录住系咁多，拜拜。 拜拜。